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京城帮帮团， 有事儿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 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讲述一个丢东西捡东西的故事。听着标题稀松平常，但从物品丢失到完璧归赵这个过程，却满满的都是巧合与温暖。没想到这一丢一捡一还能够演绎得如此戏剧性。这是一个工作日的上午，10点钟，京城帮帮团节目开始直播。像往常一样，我们整理了听众朋友们发来的各种各样的求助信息，其中有一条是这样的。这里是京城帮帮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啊。这事儿还真是个挺急茬的事儿。这位听众啊，是他的一个朋友 啊， 在东三环捡了一本护照，还把这个图片给我们发过来了。我看了一下，这个护照到2024年才到期呢， 就是正式有效期的。 对，这位女士呢姓齐，她是68年出生的，不知道怎么会把这么重要的东西啊丢在大马路上了。 其实给您一个最好的建议啊，身份证啊护照啊丢失了，您就就近找一个派出所。人家那儿呢，根据这个身份证的这个登记的系统，直接能查出来。护照人家也是从公安系统的那个数据里面一查，就能查到这位丢护照的女士她的所有的联系方式、登记电话，一个电话打过去，人家就上门来确认取了。 公安部门有他们自己的这种找寻的方式方法，所以大家呢，一旦捡到类似这样比较重要的证件呀、什么卡片的时候呢，可以第一时间交给就近的派出所。 派出所， 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谢谢这位， 谢谢您， 亲爱的听众啊，他也留电话了，我们还是说一下吧。 好， 也是通过我们这个平台算一个途径。 京城帮帮团上午的直播节目11点钟就结束了，寻找护照主人的事情，我们也没有多想。毕竟丢东西找东西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哪有那么巧合呢？可是就在2个多小时以后，同样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当中，很多人听到了这样一则消息。 这里是1039交通服务热线，我是林鹤。上来啊，咱先说两件事儿。这第一件还挺着急，一位听众呢特别特别着急，他呢昨天下午4点半在东三环双井过街天桥那儿丢失了一个红色的护照。这个护照啊特别有用，因为3天以后他就要去美国和加拿大了，咱尽量帮着找吧，就在双井附近。昨天下午4点半，大家可以帮着发一个朋友圈啊，看看在双井附近有房的、过路的，是不是捡着了这本护照。那么这本护照的名字呢叫齐文，然后呢您直接给他打电话，或者直接跟本栏目组取得联系。 这事儿听起来真的很着急，但这其中的信息听起来竟那么熟悉，难道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巧合吗？打电话的正是他的同事林鹤。 我们刚上直播，因为服务热线每天都是直播，我们刚上直播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听众发了个信息，说自己的护照丢了以后很着急， 因为像这种遗失物品很多啊，丢什么的都有。但是他着急在哪儿呢？他下周就要去美国和加拿大，机票啊、酒店啊、行程啊都已经预定完了。而这里边还有一个重要意义，他说是去国外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我想这对每一个父母来说都很重要。那么护照丢失对他来说就意味着行程的泡汤，我相信对他、对女儿、对他们全家人可能都是一种遗憾。所以呢，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急人之所急，想人之所想嘛，就赶紧发动咱们的听众，希望有没有线索。那么我们就把节目组的一个电话就拨出去了。刚一说完，还没有十秒钟，这个电话就响了。哎，我特别兴奋，我说这会不会是正好有人捡到了，又正好是我们的听众？结果呢，大兴奋之后，还不是，这是一个咱们北京电台的老听众，他呢正好在早上的时候听到 107.3 帮帮团播了这么一条信息，有人捡到了，他只是一个听者。后来我们就按着线索继续找吧，然后我就给我的同事方明打电话，我说你们早上确实播过这样一条信息吗？他说播过。我说那还能不能找着这个所谓的报案人，报这条信息人的电话？方明也是第一时间这边拿着手机，那边操作电脑，找着了这个号。后来呢，我就给这个捡到护照的一位大姐，姓张啊，给张大姐打电话，我说是您捡到了吗？啊，捡到了啊，在双井捡到的，因为正好这个失主就是在双井丢的，这咱就对上了，说这个东西肯定是丢不了。我们也联系了这位丢护照的人，我说您先别着急，我们帮您找这个。 这事情似乎比想象的还要戏剧性，还要顺利，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了失主。喂，你好，您是齐女士吗？ 哎，是。 哎，你好，请问您是把护照不小心丢了吗？ 啊，对。 啊，您找着了吗？ 找着了。 啊，您知道您怎么找着的吗？ 啊，那个103.9。 哎呀，您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交通广播呢是帮您发布了这个失物招领，但是真正帮您找到护照的、捡到护照的，是我们节目的听众。 您是？ 你好，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是这样，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城市广播107.3，我们有一个节目呢叫京城帮帮团。特别巧啊，我们今天上午在直播的时候呢，有一位听众给我们发微信，说他在东三环捡了一本护照，说是一位姓齐的女士，68年出生的，2024年这个护照到期。我们本来也没有抱太大希望，但是没想到很快啊，下午林赫就给我打电话说，哎，你们是听众捡了个护照吗？我说你怎么知道啊？他说我们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啊，帮大家发这个寻物启事，结果我们有的听众呢刚好上午也听了我们的节目，说帮帮团有人捡护照了，好像就是这位齐女士的，说你赶紧找他们联系。于是我们就跟这位听众联系上了。从来没 太感谢你们了。 哎，您不要感谢我，应该感谢我们的这位听众啊。您是不是当时也觉得这个事儿特别巧啊？ 是啊，我开始我都不抱希望了，就是因为也是特别急，就是怕那个时间来不及嘛，所以就是也是去办了那个补办的那个护照。 哦，当时丢了就发现了吗？ 对。 什么时候丢的你还记得吗？ 大概是昨天下午快5点的时候吧，就好几个人在那个路边找都找不到，然后就真是都有点绝望了。这个行程又在这儿盯着，然后说怎么办啊？说不行就两边走，然后一边是通过咱们这个平台吧，让更多的人知道，然后有知情的那个好心人就会把它传回来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也是做那个最坏的打算嘛，不行的话，然后就是赶紧加急去补办护照。 您在发现丢的那个时候，已经在准备做第二套方案了。 今天上午，然后才开始， 嗯， 然后就做这个。也是等手续都办完了，刚办完然后就有消息说这个找到了，然后赶紧再麻烦人家把我那个手续再给撤回来，真是要不然耽误的挺多的，签证时间更长。 您是要准备马上出门吗？ 对，马上出门，下周二。 那如果说您要等这套手续全部办下来再等签证的话，是不是有可能会延迟您的出行啊？ 对对，因为跟那个家人一起嘛，然后前半程我肯定就跟他们走不了了，只能是走后半程，还得是我这个就是后面签证办得顺利的情况下能赶上他的后半程，如果要是不顺利的话，那整个全程都去不了了。 明白了。 所以这个哎呀，找到这个护照我真是 太高兴了，就等于是什么都没有耽误。 明白了，就是本身您已经开始补办护照了，但其实呢，就算您很快的拿到护照，但是上面的签证就已经等不到了，行程肯定要是要改变的啊。 对，都不抱希望了。但是就是我们那个有好几个同事，然后都是特别热心，一直就帮着我找，从昨天晚上一直到今天上午，一直到下午找到，然后这都是他们在帮忙。 那么当您在今天下午听到这个护照失而复得的消息之后，您当时什么感觉？您信吗？ 我不信，我真是我会特别惊讶，我会应该真的找到，真的吗？真的找到了，太激动了。 对，我们其实听到这个信息也觉得很巧， 因为当时也是就是说想过好多种情况，比如说什么样的人捡到了会怎么样，放到那个派出所啊，这个是肯定是最快的一种找到我的那个方式。那其他的有可能就是说不认识啊，或者是对这个东西不了解，或者是不知道放在哪儿，或者是直接就随手放在哪儿，而且又不是在丢的那个附近，那就真是就太渺茫了。所以我就有点 这个放弃了是吧？ 嗯，主要的后半程那个行程我不太想耽误，就赶紧补吧，算着日子补的。 太好了，这次失而复得啊，一切又 真是太好了。嗯， 回归圆满。那以后也请您记住我们这个节目，我们是 FM 107.3京城帮帮团。以后万一您要捡到什么东西，您也可以给我们发信息。当然我们不一样的，我们是免费的，我们是一个公益的节目，我们在这里所有听众的帮助别人都是免费的。 这个必须得写，解决我大问题了，要不然我真是什么都耽误了。 我们节目有一句口号特别适合您今天这份感激之情，我们节目的口号就是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以后如果有需要您帮助的人，哪怕是陌生人，也希望您能够伸出热情之手去帮助他们。 好的好的，我一定会。 然后也祝您旅途愉快。 谢谢谢谢。 好， 再次感谢咱们的平台。 一本如此重要的证件丢失，居然能够在短短的半天时间内就完璧归赵，这份圆满离不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这个大平台的力量，更离不开许许多多爱听广播的听众朋友们的热心和帮助。失而复得原本就会带给人很多惊喜，而不抱希望的失而复得亦会让这份惊喜叠加。这位丢失护照的齐女士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这么快地找到护照，真的是很幸运。不过这样的意外总归是少数，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看好自己的物品，特别是一些重要的物品。那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会好奇，到底是谁捡到了这本护照呢？ 喂 喂，你好，我是京城帮帮团。 哎，啊，你好。 哎，你好，请问您是捡了一本护照吗？ 哦，已经找到失主了。 这么快是吧？ 对对对。啊，今天中午那个也是那个什么电台的人跟我联系的，说找到了啊。 哦，您是通过什么平台找到他的呀？ 发了个信息，那个别人找到我的，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找到的。因为昨天有一个小姑娘帮我转发的，她 是 江苏的。 那个江苏的，你说的那位女士是我们节目的听众。 啊，对对，她给我认识，因为我昨天发了个朋友圈嘛，我就说帮忙找的失主，一定失主一定特别着急嘛。她今天早上说帮我找个帮忙团，我说行，非常感谢。 啊， 中午那个电台的有一个工作人员联系到我了，他把护照取走了，还给失主了。 您是哪里人啊？也是江苏的吗？ 我是河南的。 您是怎么捡，在哪儿捡到的呀？ 我去接孩子上学嘛，我就在路上捡到的，就在那个失主他工作的不远的地方。 您捡到之后没有想到把他交到什么地方吗？ 我因为我就捡到之后，我不都晚上回来接孩子，回来都7点多了，然后回来我就发了个信息，发了个朋友圈，我说帮忙转发找到失主，然后也没找到，上午就把找到那个社区居委会去了，然后中午那个电台的人联系我，帮他去到那取出去了。 捡到这本护照之后，又知道已经找到失主了，有没有想过说，他得给我点酬劳啊？有想过？ 那我没有这样想，我就想帮失主找到，就非常高兴。 其他的您什么都没想？ 对， 没 事，我就想我们是河南人嘛。好多人都看不上我们河南人，我觉得我们河南人骄傲，河南人也有心善的，我也不图回报，就是想着帮忙找的失主就行了。 您说的这种情况啊，是极少数人戴着有色眼镜去看人，其实心怀善意的人是不会这样说的。那么这样说的人只能说他们不够善良，你也不用太在意。 别人爱说什么呢，我们是阻止不了的，但是我们只需要做好我们自己要做的事情，心存善意，心怀感恩。毕竟现实的事情不是用嘴说出来的，是用行动做出来的。失主特别高兴，因为他下周二就要出发了，他如果没有这个护照的话，他尤其是补签证可能就要耽误他的行程了，看他是不是会跟您联系。 好的，没事，联系不联系的没事，只要失主找到就行。谢谢你们啊，我现在知道咱们有这个平台，我也非常高兴啊，因为能帮着别人做点什么事情也是非常好的平台，感谢你们。 你之前知道这个节目吗？ 我不知道，我今天听哪个姐妹给我发了个信息我才知道这个。 啊，那太好了，我们也希望你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热心的温暖的大集体当中啊。关注我们节目之后呢，如果将来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问题，我们也可以帮助你，我们的听众也都特别热情，就会像你一样的无私的来帮助你的。好吗？ 好的，好的，谢谢。 请记住我们节目的名称叫京城帮帮团，也请记住我们节目的口号，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您就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我们相信每个人身边都有温暖他人的力量。 通过电话联系，我们分别找到了丢失护照和捡到护照的人，之后林鹤又亲自将护照取了回来。 那么我们从下午1:36播出以后，到1:40的时候来了这个电话，一直到我联系上这个失主，联系上这位捡到护照的人，大概是2点钟的时间。结果这个大姐呢，她说我就交到居委会了，因为双井附近的居委会特别多。那么我们通过电话联系，联系了3-4个，人家说都没有收到交护照。捡到护照的大姐也特着急，说那不行，这样吧，小林你过来吧，我带你去。而是说好心人真的是特别多。后来我在2:02的时候从电台出发，我是骑着摩托车，然后到双井找到张大姐接上头，我又骑着摩托车带她到这个她交护照的这居委会，后来呢就把这个护照拿回来了。拿回来以后大概在2:36，那这个护照呢已经被我拿到了直播间。拿到直播间以后，我们在节目里把这个整个这个过程跟大家叙述了一遍啊，很多听众都发信息说这是北京的正能量，北京榜样。我们有每天不断传递消息的节目，我们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这个平台，我们有捡到了护照啊拾金不昧然后交工的好阿姨，我们还有那些热心的听众起到串联给我们提供线索，我们还有这样的好同事把电台的节目串联到一起，把听众串联到一起，把这份爱北京精神放在一起凝聚，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希望大家以后别丢东西，丢东西以后呢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继续做好为人民服务，宣传北京精神，去见证北京精神。也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多多支持我们电台的各档节目，因为他们每一个节目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发挥着他们对这个城市的光和热。我相信咱们电台的节目帮助人也不是一天，大家的这种爱爱听节目喜欢主持人也不是一天，咱们就这么延续下去吧，把这种温暖啊，这种北京的温度传递着。其实最后一句话咱说的俗点，北京还是好人特别多。 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我常坐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清香，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理想，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 小时候，书本上、课堂上，学习榜样、向榜样学习似乎是必修课。我们也许会忽略榜样的精神力量。其实，随手捡起身边的垃圾，坚持绿色出行，公共交通让个座位，看到需要帮助的人随时搭把手，如果把这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都做到了，那我们离榜样就靠近了一大步。我们要为榜样点赞，我们要向榜样学习，我们自己也要成为他人的榜样。当你帮助了别人，收获到一声谢谢时，请记住我们的口号：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没有勋章，也一 这里我们今天的京城 走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倾向，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理想，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

说到眼睛和视力的问题啊，我们先来说说小朋友吧。有很多的数据都指明，近年来我们国家青少年儿童的近视率是居高不下的，而且呢，近视也出现这种低龄化、严重化的趋势。 现在呢，东南亚国家，尤其是我们国家呢，近视率是越来越高，近视的发病年纪呢是越来越早。我们在门诊当中呢，碰到很多像5岁都是已经有500度的一个孩子哈，这样近视。近视一般是有两方面，一个呢就是遗传因素，一个就是一个环境的因素。环境的因素呢，导致近视的发生呢，也是占了很大的一个比重。 现在其实我们不难看到啊，就现在小朋友的用眼也真的是过度，甭管是平时学习呀，还是平时的娱乐呀，用眼用的确实比较费，而且户外活动时间很少，这都对他们的视力造成了一个很大的损伤。 是的，是的， 小朋友离不开现在的一些智能电子产品，这应该也是现在青少年视力出现问题的一个很大原因吧。 对，现在就是说所有一切的近距离用眼比较多哈，然后像那个用手机，用 iPad， 然后看电脑，有的孩子呢，比如说长时间的练习钢琴、绘画，然后这些呢，大量的近距离用眼呢，都会增加眼睛的一个负担，然后导致近视的一个发生。 所以还是应该把绿色、蓝天、草地还给孩子们啊，因为孩子毕竟还是以玩为天性的。好，说到眼睛啊，说到视力啊，其实每一个年龄段的视力呢，都会出现各种各样不同的问题。那我们就老中青三代吧，来分别说一下啊。那目前老中青三代的最常见的问题都分别是什么呢？ 对小朋友来说的话，最常见的就是屈光不正了哈。然后呢，就是包括像远视、散光、近视，可能对有一些特殊的儿童，他们会有发生一些像早产儿的视网膜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些斜视的一些问题。那对于中年人来说呢，最常见的屈光不正哈，然后第二个呢，就会有一些干眼的一些问题哈，还有视疲劳的问题。因为现在中年人基本上是一个家庭的中流砥柱，他们的工作时间是非常多的哈，基本上可能很多人一天差不多有8个小时面对电脑哈，然后导致的视疲劳，这个也是非常多的。那对老年人来说呢，就是最常见的就是白内障啊，然后青光眼呀，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系统性疾病导致的一些眼底的病变呀，像糖尿病导致的一个视网膜的病变呀等等哈。但老年人当中呢，也有很多屈光的问题哈，比如说老花了呀。 当我们的视力啊，不管是处于哪个年龄段，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很多人会采取一个方式，不知道是懒呀，还是不重视啊，就是拖着。那么如果是采用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的话，会导致一些比如说治疗上的延误吗？对视力的影响吗？ 这个肯定是会的哈。还是我们从三类人群来说，对小朋友来说的话哈，比如说小朋友先天的就是有一些视力的问题，发育的不好哈，如果家长呢一直就是对眼镜或者是治疗手段比较排斥的话，甚至有的家长觉得可能他自己会慢慢长好哈，然后就一直拖着，那会导致一个弱视的发生。什么是弱视呢？就是戴上了一个眼镜，就是给了孩子治疗的一个手段，但是孩子的一个矫正视力仍然达不到正常的视力哈，然后就会导致这样的一个疾病的一个发生。还有像对斜视的孩子哈，然后斜视的孩子导致了视力的问题，但家长一直比较排斥手术，然后会导致这个有一些斜视会越来越斜视哈，然后就是最后还是拖得没办法，就是不得不去手术。那对中年人来说呢，很多人就是说我这个眼镜可能一戴戴了很长时间，然后我也不想去换它，也不想去管它，然后导致呢视疲劳的情况非常严重哈，然后干眼的发生也是。老年人呢，其实视力呢是往往反映一个系统性问题的一个就是情况，那可能有一些糖尿病的病人啊，然后视力视野啊，然后都是可以反映他全身系统性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建议是成年以后哈，每年去做一次眼健康的体检。那对小朋友来说的话，就是从6个月开始第一次做一个视力的检查，那如果视力是正常的以后呢，就是3岁以后每年去做一次视力的检查。 就是不管哪个年龄段，一旦眼睛出现一些异常的问题，都不要拖着，也不要犯懒，及时的去矫正去纠正。尤其是像戴眼镜的朋友，不管是小朋友还是中年人老年人，就是那个镜子呀，它不是一辈子跟着您的，它得调，它得换，是吧？ 是的，是的。 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啊。 近视的问题现在是越来越严重，也让很多家长很头疼。很多家长都存在一个疑问，就是小朋友的眼睛一旦出现了近视的这种现象，是立刻马上就必须得戴眼镜吗？ 这个要根据近视的情况来分哈。像有的小朋友可能是一个假性近视哈，那是什么样子呢？就是我们在就是没有散瞳小瞳的情况下，然后测出了一个近视的度数，但是呢我们散瞳以后呢，这个近视度数就消退了哈。我们一般把这样的近视呢称为一个假性的近视，那一般是因为小朋友大量的一个密集的用眼然后导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的小朋友呢，可能我们先要去做一个系统的检查来分清他是什么样一个状态，然后我们来决定是不是要做下一步的治疗。那对有一些真性近视了哈，一旦是视力已经比较差了，比如说视力才是0.4、0.5，然后呢我们三通以后呢仍然存在的就是一两百度的一个就是说屈光不正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就可能需要采用不同的治疗方式哈，来对这样的一个近视做一个矫正。 说到近视眼啊，我们这里好多听众呢还问到了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我们去配近视眼镜啊，不像过去好像都得去医院散瞳以后然后再配这个度数，现在好像到那个眼镜城或者一些眼镜中心啊，弄点仪器然后比划比划试戴一些镜片然后就配了，说这样准确吗？ 这个是我很排斥的一种方式哈，不管是对小朋友还是对成年人哈。对小朋友来说呢，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就是很多小朋友因为他的视力呢，他就像弹簧一样，就是他是在一个不停变化的一个状态。那我们仅仅用一个就是电脑验光去检测出来的这个屈光度呢，肯定是不准确的。我们对小朋友来说，我们一定会去散瞳，然后同时会测量他的眼轴，然后根据角膜的曲率然后来计算这个小朋友大概的一个屈光度是什么样子，然后在散瞳之前和散瞳以后都给小朋友试戴不同的镜片度数，然后让小朋友就又看得清又戴得舒服哈，这样子。那对成年人来说呢，就是我有很多病人家长就会觉得小朋友的眼睛很重要哈，我的孩子的眼睛非常重要，一定拜托您帮我们看好，但是我自己的眼睛就随便到眼镜城去配一个眼镜哈。然后第一个的话，我们说到成人的验光配镜的话没那么复杂，但是呢我们同样也是要测一下就是屈光度，要去做综合验光去查一下这个人的视功能，根据他不同的视功能状态然后再给他试戴镜架然后镜片，然后来才来决定哪一副眼镜是最适合你的。同时呢就是说我们得出这个度数以后呢，我们要把它送到镜片的加工中心，而不是说随便自己在路边摊上就磨了哈。因为磨出来的镜片呢可能跟你就是检测的度数呢并不一样，尤其是对散光的病人，它的轴位啊什么的可能都不太一样。因为散光，如果尤其是散光大的病人哈，如果它的轴位一旦发生了变化的话，然后它是可以导致视物变形啊、头晕啊等等不适的一个状态出现，所以说我们建议还是一定要到专业的医疗机构，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个系统的视力检查以后。 配眼镜这个事情啊，它其实是一个很精准的事情，不是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啊，说啊那有眼镜城，那仪器也有，咱们去比划比划就戴啊，反正戴上也清楚，确实也比以前清楚了啊。但其实它是一个很精准的事情啊。 对， 好，说到这个戴眼镜的问题啊，还有好几位听众都问到了戴近视眼镜的人啊，眼镜呢时戴时摘好吗？可能有的人他近视，那么他需要用的时候，比如说他学习的时候、看电脑的时候、他开车或者看电影的时候，他需要的时候他就戴，然后平时呢什么走路啊或者吃饭他就不戴了。时戴时摘这样对眼睛好吗？ 哦，这个要根据就是说镜片的一个度数哈，本身眼睛到底是多少度的一个近视哈。尤其对小朋友来说，很多家长是非常排斥这个小朋友戴眼镜的，他们就希望就是说我仅仅在我宝宝需要戴的时候我才给他戴，不需要戴的时候是就是说他觉得不需要戴的时候就不要戴哈，这样子。但是这个呢是不对的哈，这个一定要根据小朋友或者是成人的一个近视的度数来决定。假如说我们只是一个100度左右的一个近视，那我可能就建议你只是在低头写作业，因为是个近距离的嘛，然后所以说不一定需要戴，它是完全可以看得清的。那我在看黑板户外的时候需要戴上这个眼镜，因为这样子呢你才能够得到清晰效果， 向的刺激，然后视网膜的一些神经细胞才能就是比较好的一个工作。如果你前面的图像都传不进来的话，后面可能就很难去就是说工作很好哈，导致一个成像的一个不好。 好，所以不能以我们自己的意志所为哈，不是说有一种冷叫你妈觉得你冷吗就是这个意思哈。嗯，好，那么说到这个戴眼镜啊，尤其是小孩戴眼镜啊，哪个家长都不愿意让孩子戴眼镜，但是一旦查出了比如说视力问题近视问题，总是担心哎呦我们孩子这眼镜一旦戴上是不是就摘不下来了呀，能治好吗？能矫正过来吗？ 其实近视一旦发生哈，然后其实是没办法去治疗好的，他只能去通过一些手段去矫正它，去控制它哈。那我们现在近视的治疗就是 预防为主 哈，对对对。然后主要是几个手段，第一个的话，近视没有发生之前呢，最有效的一个手段就是多户外哈，多看远，然后提高一下远视力。然后一旦发生以后呢，那我们可以采用就是角膜塑形镜，就是现在大家都说的 OK 镜，然后多焦点的软镜、多焦点的框架眼镜和就普通的单光的镜片，然后来去做一个矫正。那其中呢，角膜塑形镜和多焦点的软镜，然后是被证明呢对近视是有一个很好的控制作用哈。就比如说我现在是200度的近视，可能我戴上普通的框架眼镜，我的度数可能对小朋友来说哈，他每年变化比较大，然后可能会长个100-200度，甚至有的孩子一个暑假就长了300度。那我们呢就需要一些手段去控制这样近视的一个快速的进展。 说到这个近视啊，好像好多人都觉得这个近视眼只跟青少年有关系啊，所以我们这儿有听众还问了一个问题呢，他说过了青少年这个阶段，都18、19了、20了。那个时候如果说用眼也废的话，是不是就不太容易得近视眼了呢？ 这个 这是个误区吧。 对，这是个误区。其实呢就是说国外有文献报道哈，我们这样就是如果一直持续的就是频率非常高的一个大强度的一个用眼的话呢，可能导致一直会近视会发生的这个情况一直会持续到75岁。就包括我自己呢，因为我刚生完孩子，所以说大量的密集的一个用眼的话呢，然后导致我看我那一年长了150度。 我们的吴博士也是戴着眼镜来的。 是的。 好吧，那说到这个用眼啊，现在不光是小朋友，中年人甚至老年人现在都是手机不离手， 对对对， 啊，就刷朋友圈啊，看各种视频呐，网上购物啊，等等等等啊。那如果老年朋友之前没有近视眼的问题，那如果这样大的一个频率，这样大的一个力度去用手机的话，会再出现近视或其他的问题吗？ 对，会出现，不管是老年人还是中青年人哈，大量的一个用电子产品比较多，还是会导致一个早老花的一个就是老花的提早发生。 哦，早老花叫 早老花， 多早就早了呀？ 比如说我自己吧， 就正常人啊，按照您这个经验来讲，就是一般情况下到什么样的年龄段出现花眼就属于正常的，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就属于比较早的了呢？ 对，我们原来我们上学的时候，导师经常会讲花不花48，然后就相当于是48岁，然后看你要不要戴花镜，然后这样子。但是现在的话哈，基本上30岁以后就容易会发生了。 啊，这么早就老了，太恐怖了呀。 对， 好吧， 我们有很多病人，比如说他就会跟我说，为什么我现在就是晚上，比如说我看手机我一定要开台灯，为什么就是我晚上开车的时候好像有一点点困难，分辨不了就是说旁边的这个车距。这都是一个有可能哈，是早老化的一个表现。 好吧，大家可以评判一下自己的这个视力的情况啊。好，那我们继续来回答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啊。关于近视的问题呢还挺多的，有位朋友问说，我们家小朋友啊今年12岁了，他的两只眼睛的近视的度数是不一样的，如果差距很大的话那怎么治？ 对，这种病人呢，就是我们临床上教他是屈光参差的病人哈。他有的孩子呢可能两只眼睛甚至可以相差个500度左右哈。如果只是戴框架眼镜是非常难受的，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比如说100度的框架眼镜，它就会导致像缩小大概变成0.89这样子哈。所以说你想，如果要是两只眼睛相差度数很大的话，一个眼睛看的像是大的，一个眼睛看的像是小 的，嗯，那大脑就很难把它这个就是两只眼睛给到的数据融合成一个很好的数据，所以说这个孩子是非常容易疲劳的。那对这样的孩子呢，我们可能是根据实际的情况啊，有没有其他散光呀，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呢，可能会给他配一些接触性的眼镜，比如说硬性接触镜哈 RGP， 或者呢甚至我们可以给他试一下角膜塑形镜。 有没有那种情况，就是一只眼睛什么事儿都没有，另外一只眼睛比如说近视的挺高的？ 哦，这个我们也是非常常见的啊。然后我们通过检查这个小朋友的眼睛啊，看看他的曲率啊，两只眼睛的曲率是不是一样的。如果有可能的话啊，像有些小朋友受过外伤啊，或者是怎么样，他那只就是坏的眼睛哈，曲率可能会非常高。那有一些小朋友是单纯是因为发育的问题了哈，就是坏的眼睛，那只眼睛的眼轴非常长，这个呢都是可以在专业医疗机构可以检测出来的 啊。说到这个发育问题啊，也有一些家长问到了，比如说关于近视遗传的问题，问到了就是这是大家最爱问的问题啊，就吃什么对眼睛好？这个是不是有很多人问您呢？啊，吃什么对眼睛好？我们这里最常提到的啊，什么蓝莓呀、胡萝卜呀，啊，反正就是肝儿啊，是吧？ 对对对， 包括我们家小朋友都说过，我说你不能再玩手机了，你休息一下眼睛，没事，我待会儿吃盒蓝莓就好了，就搞得你哭笑不得啊。行，那如果是您的病人在看病的时候问你，哎，吴大夫，能吃点什么对眼睛好啊？您通常怎么跟他们回复呢？ 对，这个呢，可能是一般是我们看完病人最后，病人最先 问 的问题， 问 也最爱问的问题，但是呢，这个问题往往是最后回答。我就是会说，比如说，您说你眼睛如果是已经发生了问题了，就像你自己不小心给自己划了一刀，然后呢，我再补，然后你就跟我说，你说我吃什么东西对这个伤口有好处？那肯定是说你不要再去伤害这个眼睛。但是实在不行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吃一些抗自由基的，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蓝莓呀，然后还有一些蔬菜呀，绿叶子的蔬菜呀，它都是挺好的。但是呢，我不太建议小朋友吃大量的就是说保健品哈，像复合的那个维生素 A 呀，或者是像什么叶黄素呀。很多人会问我哈，我现在小朋友每天吃叶黄素，就是是不是就可以预防视力的一个问题哈？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太多的这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呢，到最后也会增加那个肾脏的负担哈。所以说我不太建议就是说通过这样的食物的一个补充来预防这个疾病的发生。 对，这个靠吃什么啊去治什么，这个是医生特别不愿意谈的一个话题，因为它不是药，它确实真的吃不好，它确实有它好的作用，辅助的作用，但真正的避免和预防疾病的发生还是以休息为主，以避免出现比如说用眼过度为主。 对， 对， 对， 那对于防近视来讲，我觉得遗传因素排除在外啊，重点还是让我们的眼睛多休息。那么说到这个遗传因素啊，还有好几位听众问到了，就是家长眼睛近视甚至可能是高度近视，那么他这个遗传下来的比例能够占到多少呢？ 哦，其实是这样子的，我们之前有很多报道哈，比如说一方的父母出现了近视，那孩子的近视发生率呢大概在不同的文献不同的报道40%-60%之间，如果是双方的话哈，然后就是可以高达到80%。但是呢，尤其对那种高度近视的就是病人哈，然后就是他那个遗传率是非常高的。 如果说家族有这种遗传因素存在的话呢，它只是几率高一些，所以就更要注意这个用眼卫生了。 对对对对对，有的时候呢也要接受，就是说这个疾病呢它是会通过遗传就是说给我们的孩子，但是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我们是可以通过不同的手段让这个就是眼睛近视啊，或者是有其他的问题啊发生的晚一点。 那说到手段啊，我们就请吴大夫给我们说说手段吧，怎么样预防小朋友们这个眼睛的近视。其实这也是老话常谈了哈。 对对对对对，像我们小的时候哈，经常听到的就是一句是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然后这样子，因为我们都在晚上啊，尤其下课以后 出去玩， 对，出去外面疯了哈。然后现在的孩子呢基本上就是说，哎，你晚上回到家，你说你带他出去一会儿吧，他也不愿意出去这样子。然后他就一直 直在家，因为他有很多作业做不完啊，很多那个钢琴啊或者绘画呀他需要去完成啊，然后这样的情况呢，就是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帮孩子提高孩子的学习效率，一定要就是说不要让他在课桌之前就是近距离用眼的时间呢太多，就是我经常会对就是家长会讲说不要让孩子在桌子前面磨叽，就是让他 提高效率， 对对对，提高效率，然后减少近距离用眼的时间。其次呢，就是比如说周末的时候哈，家长呢也可以带孩子就多去像奥森呀，像一些公园啊，出去去爬山呀哈，出去去看远，这样子会对他的一个远视力是一个很好的保护。 嗯，还是给孩子多一些自由的空间，其实也是给孩子一个健康的空间和保障。好，各位听众，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的是记忆的唱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伤心。